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那么今天啊，我们的确诊总数已经来到了65000多例啊。那么啊，而且今天的死亡创下新高，今天有17个人死亡。那这个啊，等一下得好好的来解读。那么另外呢啊，这个啊，我们呢、啊、即将哈。啊有这个居家隔离这个居家检疫齁、哦。那么自主健康管理这三种人大概有30几万人要展开这个快筛，那么这个阳性就是确诊。可是这样的做法有人说会造成视讯之乱，因为用视讯跟医生这个诊断。那我们的人力这个到底够不够齁，会不会造成严重的塞车。那另外就是长辈也不太会用齁。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那我们今天公布的这个数字已经很吓人 ,65000多。可是柯文哲说台北市是他是不相信的，因为那个数字不准，黑掉了齁。也就是说情形会更严重。那另外在用药的部分，柯文哲也认为这个快筛阳性就应该给药。好、哦、可是罗一军医生认为说这个要很谨慎这要很谨慎，因为有很多药是不能够共用的。那责任应该谁来扛呢？好、在美国说有一个 Omicron 的亚变种，现在让美国本来从1天2万多现在又变10万了。说今年秋天恐怕染疫会超过1亿人。齁、哦。这个俄乌的战争齁、哦、那么据说亚速钢铁厂还在打，不过呢俄国抓到了一条大鱼齁、哦。那这大鱼不是这个美国总统的儿子，可是他们也不讲是谁。另外波兰希望能够最后让去普丁化齁、哦、就把普丁干掉。那么所以整个俄乌的这个战局我们今天也要来这个关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刘兆豪刘委员。 洪哥好，大家好。 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哥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资深的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好，以及前台大感染科的医师林世璧李医师。 洪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医师工会全联会的发言人罗俊轩医师。 洪一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儿呢是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张维元，以及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也都会加入齁、哦。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确诊是65385本土病例齁、哦。那么死亡高达17个人。台北市今天是10751，新北市高达23788齁。哦，这个新北市23000多人，桃园也破了10000了。好，来我们来看微笑。 本土确诊飙破65000多例，但是死亡个案增加到17人，双双创下新高。 那今天的增加了61名，那有4名是由中症转重症，所以重症总共增加了18+4，总共增加了22名。那其中死亡的原来98人，现在增加17人。 一天之内确诊数又上升12%，其中新北市新增23700例最多，台北桃园同样冲破1000例。17名死亡个案当中，平均年龄还是以高龄慢性病长者为主，有3名是在家里出现急症到院前死亡，其中有2名70多岁女性在家中昏迷晕倒，到院后急救无效，后续采检出阳性，还有1名60多岁男性在居家隔离中病逝。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先前有因为这个跌倒的外伤去医院的急诊治疗，那在那边也顺便有做采检，采检出来结果是阳性之后返回家里面去进行隔离齁。那在家里隔离的4天之后齁，那病势加重。 同样没有慢性病却病情严重的还有这名幼儿园男童，因为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入院，采检阳性之后并发呼吸窘迫，索性转进加护病房后加上呼吸器跟药物治疗，目前状况稳定。为了让居隔民众得到及时治疗，口服药物开立也大松绑。 明天开始，我们会开放，就是由这个确诊者的亲友可以到我们一些大概100多家的这个配付医院，有开立防疫门诊的配付医院呢，去带这个确诊者看诊跟评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 开放金有帮忙，同时也减轻社区药师负担。尤其专家李斌也提出，若医疗崩盘，3+4居隔有可能再修正，降低感染几率。但部长强调，没有零风险的政策，现阶段一步步执行好才是减灾的最好办法。 好，那么今天这17位死亡，因为昨天57000多例的时候只有8位死亡，那今天死亡增加了一倍。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这17个就说这数字会很吓人吗？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看，大家之前都比较盯着那个台面上的确诊数字，然后看它一直升一直升，然后上礼拜升得比较慢，然后这两天忽然又往上那个其实跟检测量有关。上礼拜两天之前我看检测量其实就是大概7万、6万、7万，跳不太上去。这两天我刚刚看了，大概都在10万左右跳上去。 必须要10万了。 昨天前天大概都是做10万上下。那所以因此阳性率还是很高。 对。 那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数字上去了。 那 可是大家要知道，重症死亡还有刚刚确诊它是有时间差的嘛。那通常可能会差个大概14天左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跑出来的中重症跟死亡，有一些就是14天前的案例。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开始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没有错，我们要盯着这个东西看，因为预期它一定会上去了。就像我观察日本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我就盯着它看呐。日本是新历年以后，其实就开始指数型上升。那我就一开始算，它的致死率一开始很低哦，大概只有1/5。我们现在是1/2嘛，那可是1/5，然后你随着时间过去，然后慢慢的中重症死亡都起来，然后等它完全走完了那个病程，现在他们指数已经就是整个流行波就下降了嘛，它的致死率大概最后是停在1/18， 1/18， 对，1/1.8，还好韩国是1/2，就是两国其实做的都不错了， 都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到底这些中重症死亡率最后会落在哪里。 那我请教你，今天我们死亡17个，你说这是14天前，那14天后会我们会怎样？ 我预期应该会继续往上， 往上，那往上到什么地步？ 整体来说，那我希望我们，我刚刚说的日韩两国，日韩两国其实医疗水准我们大概不会输它，可是我们输它的是疫苗施打率。这其实是这一阵子很多医界的人都苦口婆心一直在劝的哦。老人家的疫苗施打率我们输给日韩，输给新加坡，输给大家常常最近提的纽西兰，比不上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最后出来的致死率哦，不会那么漂亮。可能像我刚刚说的日本最后是1/18，我觉得我们会比这个高。 比1/18高。 香港很严重嘛，疫苗没打，它最后出来的致死率是77%。对，很高。 哇，那是日本的多少倍？ 0.77%， 其实接近1了。这是很不好的齁。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后假如可以落在大概25%左右，我觉得已经不错了齁。就如同之前有人猜说，假如我们这一波是400万人染疫，你这样乘起来大概是10000人。去世，我觉得我们不要到10000人去世，可以压在下面，就不错。红衣哥，日本这一波 Omicron 就400万分之1， 对，日本这一波 Omicron 其实有500万人染疫，12000人去世哦，新闻没怎么报，可是他们也去世了超过10000人，我们可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了解，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现在本土病例478000多，对不起，是从今年的1月到5月 以来。 那么我们的轻症47万7千8，中症现在是占0.17%，今天有61个，重症18个，然后占0.04%。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罗医师，这个数字有恶化吗？ 来看一下台湾的数据哈，这个图当然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我们状况怎么样？大概一个概念哈，一个疾病一定都是先中重症，才会转成死亡嘛哈。那么死亡可能会一个时间差，但是我们知道说轻症一开始几天就知道了，所以它变成中重症的可能性是在前面大概一两天我们就知道会不会变成那个状况，如果没有就没有了。那这个时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现在统计出来的我们的全国的中重症的比例在这一波里面是1/2.1，换算起来就是1/21， 意思就是说 中重症哦。 对啊，嗯、所以中重症是千分之二点一，万分之二十一的话，那我的死亡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啊， 不会， 所以一定是万分之二十一以下，对不对？嗯、那刚刚知道说这个韩国跟日本个别是万分之这个十八跟十二嘛、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国人都要有信心是，虽然现在我们的死亡统计是万分之二点四，但是万分之二点四跟刚刚说的万分之二十一，除非所有中重症全部不治疗，全部死亡，嗯，换言之，我对台湾的数据非常有信心，嗯，我反而觉得说，依照我们实证的一个经验，现在看到状况，我们是不会有那么高的死亡率，嗯，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观察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有定见是说，嗯，其实我们这一波的 Omicron 的一个疫情，从四月十五号开始往上冲，嗯哼，那我跟大家去看一下，一起看一下，就是说，南韩是一月二十一号开始数字往上走，当天七千多人，一直走了两个月，到他们所谓的高峰，单日。都是四五十万的确诊，那么香港呢是从二月七号开始走，当天六百一十四个确诊、嗯，走了一个月，三月三号达到高峰是七万六千多人。日本是一月八号开始走，走了一个月，走到九万七千七百九十九人。回过来看，台湾如果从四月十五号开始走，那你就可以思考了。现在才五月十二号，第一个高峰当然没有到啊。嗯、第二个，我们年轻的国家，料想我们的防疫作为，我们遇到了病毒，我们社会的一个这个所谓集中密集住的一个形态。可能是相似的，所以人家如果是介于一个月到两个月达到高峰，台湾也不可能不走这样的路径，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刚刚的实证告诉我们说，他们最后统计出来是万分之十八啦十二的死亡，我们的数据中重症现在就是这个千分之二点一嘛，所以万分之二十一是我们可以允许的最大的一个容忍度，换算回来这一波的一个中重症大概不会破万人了。 我再请教一下罗医师哦，这是今天的，我们看啊。就是第一个死亡啊，十八位啊，有六位都没有打疫苗。那没有打疫苗，还是鼓励大家去打疫苗。那请教一下罗医师，就是说这个七十几岁的女性啊，她打了三剂，而且她没有慢性病史。 是， 这一位六十几岁的男性，他没有慢性病史，而且他染疫，他只是跌倒哦，跌倒因为有外伤，所以就去就医。就医以后采检，哇，阳性，阳性呢，那返家隔离。结果四天后竟然就翘牙哦，那诊断他确诊为这个新冠肺炎，为什么这么年轻，然后打了三剂，然后没有慢性病史，也是这么快死亡啊？ 对，这个部分我当然有利用这个机会跟所有民众来沟通了。其实每天我们会呈现在我们指挥中心这些数字，我们说的都是极端值哦，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不小心染疫的这些。好几万的国民里面，因着他们身体的状况，因着这个疾病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进程，有可能出现我们说的一些特殊的出人意料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发生率是很重要的。倘使说今天产生这个个案，他确实打三剂，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打疫苗没效，我们这医学是看整体的数据，可是换个角度看，你有没有发现那数据里面？年纪大的，有慢性病的，甚至晒 DNR 的，或是说有一些我们说癌症末期的。或者是说完全都不打疫苗的，还是占了一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去做我们本来规范的事情，它还是正确的道路。这个不会改变我们的信念。 是。 那我要讲是说，台湾现在要注意是说，从韩国、从日本、从香港，或是这个没有正确数据的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病毒要小心几个地方。包括说老人家很多那些安养院。那些长照机构。洗肾中心。这个一进去之后因为感染力很强。 是。 那么有可能全面都染疫。那它造成的风险就特别大。所以像这些地方事实上我们之前都在推广疫苗都打得很足。那刚刚提到说像有些60岁的没有打的。我其实发现有些病人其实他真的是他把他本来的那些比如说他过敏的问题啊或是过去对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他把它扩大放大了。他真的很怕打疫苗。可是我要讲是说齁现在其实还有时间。这个病毒他现在进来之后呢其实所有人都在互相保护嘛。多数的人他都有打疫苗就会嘛减少他传播的速度。 对。 这个时间点其实你完全没有打疫苗你真的要去打。因为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健康的方法。我们指挥中心很负责任而且很公开。每天都把我们今天的极端值不幸过世的民众把它呈现出来。可是不要忘记耶，这个图如果今天呈现出了十几位过世，我们有六万多人全部康复耶。这个是关键哦。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的指挥中心我做了几百位说够康复的， 大家分享说，哎，其实这个病没有那么想象那么恐怖。 嗯， 这是另外不同的解读方式 啊。对 对, 对。 哦，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认真的人，然后把往死一打说啊，那做得很不好。 嗯， 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这一波疫情里面都得到保护。 好，那么这个是啊、台北市今天，好、哦，今天呢、啊、是10751例。那柯文哲在昨天，好、哦，因为昨天的台北市的这个确诊是8265，比前天啊少了2000。他认为没准啊啦。柯文哲讲一碎碎念嘛，不断的碎碎念，一共这个数字他不相信。台北市的确诊数已经黑掉了，很大的理由是因为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不是台北市在用，而且台北市筛检越方便，外县市来的人就越多哈、哦。那柯文哲说台北市黑没准了啦。那我想再请教罗医师，我们要不要相信，是要相信柯文哲还是相信指挥中心公布的数字？ 我们要看待一个人到底他的话可不可信，是长期观察啦。 哎， 那我也觉得说其实在这个关键这个态度不对啦。这个不是说大笔一抹就说这个数字不准啦。 嗯， 事实上我大家回顾一件事，就是去年啦。 哎，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新北台北有很多确诊的人， 嗯， 都是连夜救护车北病南送。 嗯哼哼， 台湾其实所有县市都在互相帮忙。 哎， 还有之前呢、啊，新北跟台北，它的集中检疫所不够的时候， 嗯， 很多都是送到桃园去。 嗯， 桃园市也都接受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各县市互相指责，反而要思考一件事，是说，如果当时你觉得说真的这个数压不住，它会不会扩散到其他县市去？ 嗯哼，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必须要把台北市最充沛医疗量能充分的运用。 嗯， 那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哈，天塌下来哈，还是很多人在撑的哈。 嗯。 最近几天，其实台北市医师工会非常努力哦， 嗯， 他主动的去跟这个我们台北市的卫生局说，啊，你这个确诊者居家招我来协助嘛， 嗯， 我诊所这么多，每个诊所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帮你协助去关怀20-30个人， 嗯， 那不是很好吗？医界也很努力在协助， 嗯， 那么希望呢，台北市政府呢，可以呢，把所有心力呢放在怎么去整合协调， 哦， 这个时候其实对台湾来说，我们是关键的一刻，但是不能弃守、 嗯。哦，那你刚刚讲说啊，做这些人啊，是长期的观察啦，哈、哦，他、啊、可不可信啊？那你观察他多久了？ 我观察他，我从学校就认识他， 哦，从学校就认识他了。 对、啊， 台大医学院的先生， 是啊， 您同学哦？ 哦，不是啊，算是我长辈啦。 哦，列学长了， 算学长了啊。哦，这个大我很多岁，但是我只是觉得是说，这个关键时刻，对一个城市来说， 嗯， 医学是所有知识的最基础， 嗯哼， 可是医学所延伸出来的人性， 嗯， 同理、关怀这些态度，可能会影响整个疫情能不能走得好，走得平顺，更关键的因素。 哦， 那台北市有时候我都在想，去年我们经历那么多，台北市那时候确诊那么多， 嗯， 所有人都一起努力走过来了，有什么是走不过的困难？ 嗯哼， 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哦，市长夸夸其实说啊，这守不住怎么样？我们退一万步说。今天如果假设我们什么都不做， 嗯， 会让很多国民在这个很担心、身心煎熬当中。可是呢，这个火跟去年一样，火更大，可是温度没那么高， 嗯哼，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造成的实在风险没那么多， 嗯哼。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努力？因为就像刚刚林医师说的，我们要做的比日本好啊，比韩国好，比香港好，要把每个国民救下来啊。 嗯， 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不是在火场说啊，这没救了啦，火烧起来了。 嗯， 是要尽力去扑灭。 好、哦， 况且救援这个大火的水， 嗯， 这些部队、消防队就在你的手上控制。 嗯， 你没有去检讨说你控制不好，还说这个火没救了， 嗯，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所以你相信柯文哲讲的，就是说台北市数字不可信，还是我们要相信指挥中心的？ 我认为在疫情快速的时候， 嗯。 其实重点不是台北市不可信， 嗯， 是每一个城市有没有认真去把它的数字做到贴近于现实， 嗯哼。 那这个导因于什么？第一个，民众有没有自发的知道说我有症状要赶快去做快筛， 嗯。 第二个，你后面的配套，你的社区筛检够不够？ 嗯。 你的筛检量不够，都塞车，当然没有办法准确啊， 嗯。 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也许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会有几天跟现实的状况会有落差， 嗯哼。 可是一旦所有行政党都把它接上去之后， 嗯， 它就会贴近真实。 那你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你观察的柯文哲吗？ 我观察的柯文哲是，我觉得他是用指挥中心的会议在做心理治疗，自我的心理治疗。 用什么？ 用指挥中心，用他的所开的这些会议在做自我的这个心理治疗。 我听不懂哎，我这很深哎。 就是说哈，其实那个会议是要让 所有的民众能够放心， 对，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现在我们的防疫节奏是怎么样，我们市政府做到哪里， 对。 可是我后来发现是说，他的会议都是直接喊说，啊，没救了啦，好惨哦，黑数啦，完蛋了。那个不是在协助民众啊，那个是在担心之下，在自己说心里喊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市长分配资源的人统合领导部队的应该做的事情。 那你说他在自我治疗，要治疗自己什么？ 因为恐惧啊。 他恐惧？ 两个恐惧啊。 他什么恐惧？ 第一个恐惧是疫情这么严重，那如果到时候中央又把事情控制好，哇，那是不是代表说台北市都没有做好？这是第一种恐惧啊。啊，第二种恐惧是说，哎，啊，如果真的这个台北市这么严重，我没有先喊说已经失控了，到时候人家说我都没有这个料敌从，到时候人家都没有说我能够预测这个风险、那不是觉得说我能力不好吗？可是我觉得是说，大家都清楚这一波疫情高峰没到，大家清楚浪会有多高。可是呢，民众的睿智是说，他想要看一个市长到底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很稳定的，稳如泰山去指挥军队。那在几次的过程中，包括副市长前几天他讲说什么已经弃守了，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我觉得我不服气这件事情。台湾没有弃守，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去思考，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去思考。你看了这么多疫情报道，800天来，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曾经对于他的国内所有确诊者，他都尽他最大努力，请医务人员主动去关怀联络，然后去确实说有没有变成重症风险？台湾现在每天65000个，我们现在的国家每天都努力让这65000个确诊的人都能够在最快时间得到医务人员的主动的关怀。我强调是主动关怀哦。 对。 然后这当中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给他帕西洛比这些药物哦。这是不同层次的。 是。 在某些国家可能他资源不足，或是他的医疗量能不足，他就弃守了。可是台湾没有弃守。那他有一些人啊，我看到有一些我们说最大在野党在讲说，啊，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高啦，多差多差啦。我要讲的是，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数字的大小不是关键，关键是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这个数字出现了，它是在现在奥密克戎状况，我们觉得不用担心，是因为后面告诉你说大部分都轻症，如果这是在阿尔法、德尔塔出现，那就不得了。那么台湾现在出现65000，紧接着如果出现10万，我们需要特别担心吗？所以这些批评数字的人，我认为他从疫情一开始，一直没有搞清楚整个防疫的核心，考卷都已经收走了，他还这么乱写一通，是不是？那所以我认为说，现在要回过来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政治人物，他只是在就这些数字，在这边说三道四， 是 我们必须要去怀疑说，你到底懂不懂防疫？你有没有用心在看这个议题？ 那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啊，你也是个医生，那这个你如果也是台北市长。那你今天会去讲啊？那个不可信啦、啊，那个都是黑数啦，黑掉了啦。你会不会讲？还是说你会另外讲法？ 其实那个黑数这个词我很不喜欢啦、我觉得其实他只是想要表达，因为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说，特别是台北市可能是一种盖牌状态。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是快筛阳才去做 PCR。那所以那个阳性率已经不能看了。我们看国外的资料的时候，很常依赖阳性率，就知道你大概检查是不是相对不足，然后你漏掉外面有多少。可是台北市公布的阳性率好像已经破90%了吧，因为你就是要阳性 PCR 快筛阳的人才去做嘛。 93%。 好，然后另外其实我们都看到了，特别是双北的乱象，就是我们想做 PCR, 我做不到啊，因为我可能要等个好几小时。 对。 然后快筛也不是每个民众都买得到，所以因此有一些人会漏在外面没有被检查到。对，所以难听的说法是说黑数，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我们掌握在手上的资源要用在刀口上。刚刚罗医师说的齁，脆弱族群那个少数变成中重症风险的人，我们要抢那个黄金时间，5天内给他药物。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罗一军每天都很努力在打通一些关节，让这个给药可以越给越多。这是我觉得接下来重症求清零最重要的关节。 哎，方老师， 黄珊珊说为什么说我们是弃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快筛剂，而快筛剂是我们的武器，没有快筛剂就对付不了这个病。 盾牌啊， 盾牌啦，对。那曾几何时，今天我们看到了，连这个唾液快筛都进口了，现在可以去买啊，很多这个很多给小朋友用的哈，很多这个药妆店，哎，它一支多少钱？175啊。那我们前阵子在便利商店买的一支是180。 对， 为什么价格越来越便宜啊？表示怎么样？ 供给越来越多了嘛，少五块钱希望你来买嘛，而且不用戳鼻子啊，就是这表示我们现在这个 唾液的会好卖啊，唾液的会 好卖，对，那你看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塞剂缺的，是5月1号那时候我们这个公发的快塞剂啊，就是一个人买一盒那个一盒5支的，他家排队排很长嘛，很多黄珊珊还有柯文哲就见猎欣喜啊，啊，你看啊，没有塞机的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这个东西不难解决，因为货源会源源不断，让你现在看起来十天啊，大概十天就差不多了，我看再下个礼拜啊，哎，今天那个便利商店哈、啊，那个堆积如山呐、啊，白不一个人买一支吗？ 对， 他就跟你讲说。哎，你再买一支没关系啦，叫你多买一点。下礼拜可能是买两， 因为不用用身份证。 对啊，下礼拜可能是买两支送咖啡。就变成这样，就这个都是这个本来，但是我就是，但是在这个缺塞剂的时候，就是有人在那边见猎欣喜，见缝插针， 对， 哦，就要把陈时中往死里打，往火里推。这我是觉得。真的，你现在回去看什么气手呢？黄珊珊，你这个不是政治语言吗？今天这个是看得出来，它的一个趋势是如此。可是就是有人在掌握这个时机，大城市中。 不过，进广告前再请教一下罗医师，像恁医界安尼啊，大家咧开会啦，吼，而且咧食饭啦，吼，也可以讲到柯文哲呗。 其实我们很少提到他， 因为怕影响食欲啊， 对他来讲是最大的警讯，连讨论都不讨论。 OK， 好。那么，这个因为已经从今天开始实施快筛阳性，然后这个要视讯啊、哦。那因为有几十万人，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塞车哈、哦？会有视讯之乱？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我感觉咱大家爱这个同心协力，哈、哦，来关心，然后让台湾安稳的度过最后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啊、哦，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迈向正常化。那台大公卫流行病与这个预防医学的教授陈秀熙啊，他推估四月七到五月七到39天啊，有38个人因为没有适当的分流，导致呢。错失了5天的黄金用药治疗，直接从轻症变重症。他呼吁精准快筛，及早发现个案，精准住院以及 ICU 照护，避免重症死亡升高。因为为什么？因为后来3个人呢在家昏迷，当天就死亡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医院外急诊区不少人等做 PCR， 滑滑手机，多数都是年轻民众，就怕急诊人潮爆满，才挤到长者就医医院。加上长者若确诊，病征不明显，共病导致染疫也不易及早被发现，往往错失黄金治疗期。就有学者这样呼吁： 精准快筛的找出高病毒量的隐性感染者，有效的让我们的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力的来使用。 毕竟全台47万染疫人口中，60岁以上长者虽然只占12%，但死亡率却高达86%。避免轻中症患者急性转重症，专家学者建议采取精准快筛，应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应该加强长者疫苗施打；第二，透过家中年轻人多留意长者症状，再由地方政府配合，将快筛试剂精准投放到高风险族群上，及早发现确诊个案。像是轻症或是无症状的病人，就不要占据医疗资源，因为透过精准快筛揪出。出来的高风险病人才能精准住院，获得好的 ICU 照护，减少重症发生。精准快筛、精准住院、ICU 照护三者缺一不可，妥善分配医疗资源，都是避免重症死亡关键。只要死亡率能控制在低水准，对台湾来说就是防疫成功。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反而阻却了这些长辈他出门的这样一个意愿。只要有一点症状的时候，你给予及时性的快筛，那我想这都有助于我们可以及早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辈把它发现出来。 只要自主防疫意识提高，医师李斌也强调，疫情曲线就会从高山变成丘陵，丘陵维持疫情的幅度就会比较长一点。预测疫情会持续3到4个月，只要结束大流行，变成地方性的流感，就有望恢复正常生活。 好，那我再请教林医师，什么叫精准快筛啊？什么叫做没有适当分流啊？ 因为通常我们应该是轻症在这边红色的，然后它会先变到中症，然后比较恶化一点，然后它才会转重症， 最后死亡嘛。 对， 理论上是这样，就像平均说感染之后有症状演变到插管重症大概平均是七天，奥密克戎可能会短一点，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人是一来就重症了，然后还有什么诊断当天然后就这两天有几位嘛，然后就确诊日就是死亡日的这种状况，所以老实说这些人就是没有及时发现的，所以他的意思是应该是说我们快筛量能不够，我们要精准在这一些人他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应该让他用快筛。 陈教授的意思要怎么精准快筛？ 这些人我觉得你要让他身边随时都有一个快筛，让他用得到快筛，然后所以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可以侦测出来。 那有身边有没有快筛你也要自己去买啊，不然政府也没有说一个人送一剂啊。 是现在是没有，可是我觉得自从那个四大通路然后超商然后那些都有一个人买一剂的180之后，我看网友的留言应该没有那么难买才是，是便宜的要排很久， 对， 那个排也不一定买得到，可是假如你只是一定要买一个或两支备用的，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大家应该都要去准备，那现在应该没有这么难买才对。 好，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这个有非常重要的措施哦，就是快筛阳性就这个啊确诊，然后就你要这个跟医生啊视讯啊，那这个视讯啊，流程是这样，好，现在有三种人，一种就是你居家隔离是要三天的，还有一种是啊自主防疫再加四天，那这两种再加上一种叫做七天的居家检疫，这三种人总共现在有32万人，那32万人啊。说你要透过远距离的你自己快筛了嘛，快筛你这个觉得是已经确诊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用视讯跟医生啊这个给医生看诊。看诊啊第一个可是因为视讯所以你要检测那个卡夹，检测片上面写上姓名跟日期跟健保卡放在一起拍照。齁、哦、可是它有一个争议，就是第一个可能会出现一剂多用。二，医师基于人道从宽认定阳性治疗，结果医疗量能恐怕会不够。第二个呢，就是说远距离的预约远距离医疗或视讯诊疗门诊的时候，你要把照片上传。那他们说，那长辈啊不会用3C，那怎么办？会不会爆发视讯之乱啊？来，我们来看复习啊。 他把快筛放在你的下巴，然后还有健保卡。 镜头前出示快筛阳性试剂，民众透过视讯诊疗让医师判定是否确诊。快筛及阳性上路第一天，慈济医院开设4个门诊时段，预约全满。 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些是兼任的看哦，因为在这个时候，因为正常的门诊量也会下载哈、哦，所以我其他我有足够的医生哈，像中午我们会把全面所有的医生都会做一些教育训练哈，那这些都我们在医院里面就按部就班来做这个事情哈。 透过筛检出阳性的快筛以及医师判定，就可以视同确诊。不过像是身份的落实查核，还有快筛试剂是不是个案本人的，都真假难辨。 本院服务的对象，然后是确诊的，那是这个确诊的病患的同住家属，那是可以去查到对应的资料，那我们就是可以帮他做这个快筛阳的确诊的判定的服务。像刚刚的一个例子，是我们请他出示他的这个户籍誊本，好，就是去看到说，哎，他真的是跟这个家人是在同一个户籍的，然后相对应的姓名、身份证字号也都是可以去核对。 三类居隔者快筛阳性之后，预约视讯诊疗判定前，可以先在自行快筛阳性后的检测片上写上姓名、检测日期，将试剂和健保卡放在一起拍照。预约视讯门诊时，将照片上传，同时医师也会要求出示。为了确保快筛试剂不被冒用，医师也有办法。 我们会请这个民众在我们视讯的当下，把这个快筛的，比如说这个板子部分，就是剪断或是折断，好，就是毁弃这个快筛的结果。那这样的话，这个快筛部分就不会被重复的去利用。就 加上身份认定，视讯诊疗一位病人前后需要至少花到15到20分钟。以慈济诊备3成人力来支援，一天4个门诊时段，一天下来可以看诊约40人。未来也将持续增加到8到20诊，让更多民众不必再跑医院 PCR， 将量能保留给急重症。 好，那这里北医附一远距医疗中心的主任叫刘文琪，一共啊视讯诊疗目前就排得非常满了，挂号需求量非常大、哦、那怎么可能再塞得下呢？我请教一下任俊兄，会不会有视讯之乱？ 我认为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混乱，那这个也是正常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因为他因为确诊在家、那他要采用这个视讯的时候，其实我群组里面一直有人在问，就是说我到底哪边有、因为我们老实讲，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固定的这个地方跟一些医师是、 卫福部的网站好像是， 对，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你不是到处可以垂直的疑心有功啊，你被搞到认证，所以我认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一个状况、第一个除了视讯会不会塞车之外，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认证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说用你的这个健保卡的部分去上传你的这个确诊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嘛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啦，既然政府其实已经预判到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视讯塞车不是接下来可能会发生，而是在这一段时间有很多在居家的人，他其实已经有面临到这个状况。当然，事实上是事后是有顺利解决了、只是就变成这种，他可能花比较长的时间。哎、欸，给那里一两米可以，啊，米亚仔还可以。那这种塞车的情况，老实讲啊，就说不是只有这个，像包含之前的1922，或者各县市的这个卫生局，其实都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应该要提出比较多的一个配套的方式，比如说、你现在其实可以算得出那个流量啊，因为你今天既然是在卫福部里面的网站里面指定是这些地方，那我相信以我们现在政府的资讯的这个专业来讲，它其实可以预判得到的是，那我如何在这一块去进行处理？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你刚刚那99点多的那个比例， 99.79， 那这些人会不会因为你有分三类，先强调它有分三类了哈、因为它是基本上是有居隔的了， 居隔、居检 是， 还有这个自主 防疫嘛啊、所以这三类基本上就已经算是比较高风险的那一块，因为你一定是因为周边有人丢啊，你才符合这三个了哈、所以我认为这个比例上其实是算得出来的。那你这个东西，我认为就现在的网络科技的技术来讲，政府其实可以先预先做一个规划，因为这些人势必啦，他只要一紧张，而且再来就是说。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我若是刚刚讲我要去便宜排队，我想讲人这么多，哦，卖去啊，卖去啊！啊，我即马唔免去排队啊，我也在用视讯哦，无代志，我连一个，连一个，连一个。我没事就连看嘛，因为反正我是视讯嘛，我也不用出门。那这种状况会不会造成你的流量在瞬间里面大量的涌进去，甚至你打不进也会卡在那里，你知道吗？那它就会拖累它整体的这个网络的速度。我反而觉得在这一块里面，其实政府可以赶快把这个资讯的部分先尽快的做一个盘整。我认为这个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哪一个数据是哪出现在什么状况，赶快把这个解决掉。我认为这个未来的抱怨就会比较减少。 是， 我想讲我的例子，就是说，当这个特别的三种人他的筛，然后就等于是这个已经确诊，然后开始实施。可是在这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县市的基层诊所已经加入了居家照护的这一块了嘛。就是，但是那个是你要 PCR 完，你确诊了之后，哎，然后那个可以有 居家照护， 对不对、我的例子是说，哎，我今天其实一大早我就收到了一个赖家朋友的。这个通知，然后呢，就是我平常看诊的这一家基层诊所，他们的居家照护，他们就设了一个新的 line， 然后主动把他们常去看诊的这些熟客、熟病人，主动加 line， 然后所以我就接到了这样的， 哎，这个诊所不错， 对对对，这个诊所，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台北市的基层诊所是非常努力而且积极的在做这些事情，他们。都有在动，那所以那个问题就出在说，所以领导的那一块，领导的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知道说，哎、欸，我们能量很多、欸，不要一直抱怨说，哎、欸，别的县市都跑来用我的，好像一副很不爽的 样子。你是说用指挥中心做自我治疗那个吗？ 对对，就是台北市长，我觉得他攻击是最好的防卫啦，所以他常常回答不出问题，或者是台北市有什么被人指责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采取一个攻势，然后来掩盖说啊我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 是。 那所以呢，如果是用这个要分流，我们不要挤爆这个大医院，然后所以其实各个县市都在做，而且各个县市高雄4月18最早做，桃园、台南、新北。4月28号也开始做了、你知道我们台北市要到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5月16才会都上线、5月16你台北市确诊人数这么的多，然后人家一个月前就做给你看了、然后你自己的动作慢这件事情、你说不过去嘛、那如果你的动作这么慢的时候，然后你还要每天吓我们台北市民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高峰还没来啦、会有50万啦等等的，然后呢 你知道他这两天不是跑去视察吗？因为黄珊珊，因为我们的指挥官可能是黄珊珊吧，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市长还是副市长。好，他这两天有在视察。哦，那结果他在视察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个是脸书上面一位医生，这医生不是南部的医生，他每天都在开刀看诊查房，都没穿成这样的，你是在演什么？这是视察车来宿啊，这是台北市包成这样，连头啊，然后上面还要写名字柯文哲，这是高雄的陈其迈，陈其迈有包成那样吗？ 哦，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比较？为什么医生会这样骂说？哎，我在开刀房。 台北市的病毒比较厉害，跟高雄的不一样。 同样嘛，可是他，而且他是在空旷的地区啊。那为什么医生会？ 他是视察那个木栅呀。木栅那个车来宿，因为车来宿在北科有一个士林，有一个， 那个就是一个户外的场所， 户外场所，对， 应该是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嘛，对不对？好，在户外，那为什么医生会这样子骂？是因为医生觉得作为一个指挥官，你应该要做的是安定民心啊，你不要带头制造恐慌啦。 对， 那你做出这样子的造型的时候，你会不会让民众觉得哎呦好可怕哦？你看我们的市长都要包成这个样子，那可是陈其迈就没有包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要让，没有意图使高雄市民感到害怕。但是我们的台北市比较喜欢撩动市民的这种紧张情绪，然后就不断告诉大家，我跟你讲，黑数很多啦，其实很多人都确诊了啦，然后那个高峰快来了啦，啊，50万啦等等的，就他一波又一波的不断的在恐吓也好，吓唬也好，就是很奇怪，他跟其他的县市的指挥官的确非常不一样。 好， 那所以我会希望说，既然你是指挥官，你就应该好好的去整合也好，拜托也好，协调也好，台北市有这么多的基层诊所，有这么多的大医院，台北市的大医院超多的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抱怨嘛，你要去让他们的量能够出来，然后能够适切的分流，不要让联医，我觉得台北市联医超级惨的。所有人都挤联医啊，为什么？因为联医就是台北市能管的啊。那你台北市如果能够去拜托其他的大的医院，然后或者是拜托基层的诊所，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危机。啊，这样子不是一个指挥官应该做的事吗？ 好， 不要一天到晚吓唬我啦，我会怕。 思琪，拜托一下，再看，再拿个别，再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罗医师，因为啊，车来宿是这样，车来宿是我要去做检测的人，我都是开车嘛，我坐在车子里面嘛，那就等待嘛，对不对？好，那而且是户外嘛，那需不需要穿成这样？ 理论上不需要穿成这样子，啊，理论上是不需要穿成这样子。 哦， 可是他穿成这样，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嘿嘿， 大概是18、19年前的事情， SARS。 SARS 的时候，和平医院封院的时候，有一个人最近也说了很多话，他当时穿太空装。 嗯哼， 我总觉得说同样的事情总是会在发生。 嗯， 就是 你讲邱淑媞是不是？ 对， 实习帮我回答了。 就是表演性质比较重。 就是说，防疫的节奏真的很重要。那这个时候不是穿这个样子，让大家觉得好像那种肃杀之气很强烈。 嗯哼 哼。而且呢，你肃杀之气很强烈，可是你嘴巴所说的、你所做的又不能符合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境。 嗯， 那就让人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好奇怪。 好好好， 那我另外讲一件事，就是说哈，因为刚刚在讲说我们那个快筛，然后这个阳性，好，视同就是确诊。 嗯， 其实台湾现在在努力一件事情，是全世界国家都不敢碰触或面对的，就是对于所有确诊者或是有风险的人，负完全的责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请问过去有哪一个国家在疫情最艰困的时候可以做到？ 嗯， 韩国有吗？日本有吗？香港有吗？没有。我们看到新闻都是医疗让人崩坏了，世代跟人躺在一起。 嗯， 看到说这个强生出来说，我很抱歉，我们国家人口没有超过1亿，但是我们死了10万人。 嗯， 我看到是这个。那我再回到更前面的时候，当其他国家开始在爆发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这边讨论那个饭桌上面有几个人吃饭啊，每一个人是什么亲属关系啊，几个人发病啊。 嗯， 我们的节奏跟防疫的一个过程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嗯， 所以回过来看，是我觉得那衣服要脱掉，就跟陈其迈穿的一样就好。 嗯， 但是讲的话、内容、态度都非常重要。 嗯， 你现在就是要保护250万的台北市民，包括2300万的台湾国人，你必须要把防疫有的作为 拿出来。 好，来， 我觉得刚刚柯文哲市长他所穿的那这么这样子的防护衣去看去视察他们的车来数了。其实在2021年的10月份的时候，柯文哲也讲过说，打完2剂干嘛还要戴口罩？其实是同一个人嘛，就是说。中央要演的时候，他就主张要松、啊、中央我们慢慢的朝着要过渡到从清零一直过渡到跟病毒共存的时候、这个最后这一关的时候，他就要穿这样一副的服装出现。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领导人，特别我们在讲，如果你是个医生，我们常常讲说这医病关系、你不是只会问诊会投药而已呢，你如何知道有同理心跟你的患者，你知道他身体上的这样的痛苦，还有他对生命的期待，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你当为一你身为一个医生，然后你又身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同理心，你必须要指挥弱病，必须安定人心，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握有这样的权柄，你握有这样的所有的资源的时候， 对， 你不是动不动一下子去年你讲说打完两剂干嘛要戴口罩，然后现在我们慢慢朝着开放的时候，你说啊这个数字是被黑掉的，我不相信。但是明明如果你不相信好了，就算你不相信好了，那你手边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你现在能够做什么？你应该跟你的民跟台北市民讲。所以我们刚看讨论这个疫情的时候，每天那个数字确诊人数却也许是增加，但是我们更看到一个99.7%几，它是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里面，特别是台北市政府还有我们全国上下，其实大家应该要集中火力来救治、来医治我们这些最需要的。 好，这个我跟大家讲，那陈时中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说，台湾确实正在面临重大的转型，所以我们要做好转型的管理，这是正在努力的。那他是说，从观察疫情来看，目前没有爆冲，那人民自主行为有达成一定的公卫效果，譬如说口罩单递到北派过来，疫苗打得不快，可是每天还是有6到10万人在打，整体防疫啊，目前没受紧张啊。那让疫情不要暴冲成长，医疗又能够接得上，包括药物的使用迅速，那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加严社会的管制啊。我们啊，现在的目的就是让疫情控制在一个范围内，然后就按部就班去处理，那我们就可以安度到那个这个与病毒共存的正常生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 tempo 就是这样，不用把公告很严重很恐怖恐吓。那柯文哲又讲快筛阳性先给药啦，但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好，那么这个现在啊，我们快筛阳性以后呢，柯文哲说药啊过了5天以后那个效果就差了啦，所以要先给药齁、哦。可是呢，因为啊伪阳性有 7%, 伪阳性有 7%, 所以有些人其实是不需要吃那个药的。那这个药啊，按照我们这个罗一军医师他是这个我们指挥中心啊的这个应变组的副组长，他说辉瑞的这个药，这个口服药有很多限制，它抗凝血、抗忧郁或精神病、免疫抑制剂、全身性类固醇，总共10大类的药物不能够跟它共用啊、而且有1208个品项的药物会跟它产生交互作用，有很多限制，所以可以像柯文哲这样讲啊，快筛阳性就先给药啦，可以这样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人已经处理完了 吗？这个还没。 紧盯视讯问诊进度，疫情升温，自诩专家的柯文哲前一天抢先发表科版超前部署。 如果是完全病毒，应该是快筛阳就开始给药。 柯批抛出应该快筛阳就给药，吓坏医界，质疑如果没有先评估副作用，将有严重后果。 国内目前的状况还不太适合快筛阳性就直接用药。辉瑞的口服抗病毒药物交互作用比较多，老人家很多人都服用一些血糖、血压或心脏病的药物，或是肝肾功能比较不好。那如果贸然投药的话，它会产生 副作用。 医师整理辉瑞口服药禁忌较多，肾功能较差，有服用血糖、血压、心脏病等药物，恐怕会有副作用。而另一款莫沙东莫纳皮拉韦则不建议孕妇使用。种种状况都得经过问诊评估，或者事后补充是由临床判断高危险群年长患者优先给快筛阳性用药。但矛头对准政策，认为给药与否是成本考量。 会很多中央的政策，如果政策还是必须要通过给抗病毒药，我就直接告诉你们，一定会死很多人。台湾医界还是被健保局控制住，这几十年来被健保局制约的哈。我倒觉得这样的比较务实，临床归临床，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啊。那不同的药物，不同的适应的情况，那请都要遵从医嘱啊。行政上哈，就本来有一些本来的一些要填的单子，让它简化。从下礼拜开始，要把莫拉提拉维布的点也要跟那个 Paxlovid 的一样啊。 中央强调将缩短作业，加强布点，让确诊者能便利用药，混着抛快筛阳先给药，引爆争论，就怕枪快药物混搭，混出更多问题。 好了，当然这是可以讨论了哦。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罗医师，快筛阳性就给药，这样好不好？ 快筛阳性就给药，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讲法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所有的药物它不是健素糖啊，不是保健食品啊， 哎， 不是你高兴吃就拿来吃。 嗯哼， 那 Paxlovid 是一个刚发明没有多久的药物。 嗯哼， 老实说，它根本没有药证，它是紧急授权使用 哦，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去思考一个患者到底需不需要。 嗯， 刚刚台北市有个议员在讲说这个东西很贵。 嗯， 我觉得啦，就钱来说那还其次。 嗯， 那重点是在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这个投了之后对病人是好还是坏。 嗯， 事实上 Paxlovid 有做过一些研究， 对， 发现说如果假设是没有打疫苗的高风险的人真的有吃跟没吃，会减少衍生成重症跟死亡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他已经打过三剂疫苗， 嗯， 这个数字就 equivocal， 不一定哦。刚刚洪一哥说1008种，这药物会互相作用。 对， 主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肝脏一个 CYP3A 这个酶的抑制剂。 嗯， 那这个酶做什么用？它是在代谢其他药物啊。啊，你如果抑制的时候，是不是让某些药物它的浓度会提高？ 对。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病人，他如果本来他是高血压， 嗯， 他现在吃 Paxlovid 的，医生会说，哎，你注意一下哦，你原来服用那个剂量的血压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浓度变得过高？ 嗯， 你反而血压会压得太低。那如果是年轻人不怕，如果老年人怎么办？ 嗯， 他的调整能力没这么好， 对， 可能会什么走路不稳，可能会跌倒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每天 对那个药那么贵，20000要吃了，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说，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努力在把所谓的这些我们行政上的一些繁琐的程序，包括一个新药啊，他可能要去做一些评估等等，都把它简化， 嗯， 可是这个药没有冲上去，为什么？因为临床医师会非常小心去评估， 嗯， 到底需要不还是不需要？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去延误病人的治疗？有没有因为这样产生的超额的中重症或死亡？ 嗯， 我刚刚讲，刚刚林医师有提到说，就韩国跟日本的经验， 嗯， 他们最后死亡率是12%-18%，我们现在的一个中重症是2/1000，换算是21%，我们真正的死亡是2/4%， 嗯， 也就是说，我认为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药物的延用，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延迟使用而造成超额的死亡。 罗医师，我请教，如果按照柯文哲的讲法说啊，这个快筛阳性确诊，然后就给药啊，啊，恭喜了哈！哎，就他如果罗医金有讲嘛，讲作者药啊是未当会有做费用嘛哈，啊，那吃了敲伊，真正经算伤的。 如果假设这个吃了死掉之后，几个问题，嗯，第一个，当然讲话的人要负责任，那政治责任嘛，哈， 嗯， 可是开药的医生他要负专业责任啊， 嗯， 所以我认为多数的医生不会因为他的一席话就质疑的随便乱开， 哦， 我们还是会更谨慎去看待说病人到底需不需要。 这个今天新北市是23000啊， 嗯， 啊，这个然后台北市是10700嘛， 对， 啊，桃园是10039， 我 想确诊，那。我看这段时间都是新北第一啦， 嗯， 我也没看到侯友宜每天在那边上节目啊，讲一些金句啊， 嗯， 没有嘛，你也没看到郑文灿出来说一些有的没的， 嗯， 为什么大家防疫都来不及了嘛？ 因为那两个不是医生啊，也不是台大，一个不是郑文灿是台大，有一个不是台大的，啊， 对，说因为他是医生哦， 嗯， 那陈其迈也是医生啊， 嗯， 同样是医生，为什么差这么多？ 嗯， 那你说 陈其迈又不是台大的？ 哦，好了好了，台大最伟大了。 那台大会直接给药？ 但是台大又比较正常的啊。好、哦，像我们罗毅军是台大医学院，也比较正常啊。罗毅军是台大医学院，也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他有157。 我没有157，但是应该没有差很多。 所以说啊，他今天我是觉得，刚刚这个罗医师说钱不重要，嗯，但是我们政府的预算终究有限嘛，一个人一份就要2万块，嗯，那以台北市来讲，你就啊，我是觉得柯文哲是这样的，不是他自己的钱啊， 确诊就给药，一个人2万，嗯，你知道今天像今天是6万5，你知道要给多少药，给多少钱吗？ 就13亿， 照杀硬哎， 对啊， 哎，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啊，不是他自己的钱啊，他 说，啊，那是刚变十万的时阵，你还多少呢？ 20亿， 20亿呢？ 所以这叫扛公家私凯嘛，嗯，哦，你自己的钱，反正不是花你的钱，你就随便啊，每个人就要5毛给1块，嗯，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资源是有限啊， 是 我们一定要把资源用在刀口上，嗯，今天如果你是确诊，你是轻症。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药？所以我是觉得柯文哲，而且你自己是医师，嗯，你还在找这些啊，说一些很奇怪的馊主意。嗯，之前说要软性封城，现在又要什么野战医院，反正每天都在讲一些新话题了。然后你刚刚讲说他穿的那个像中国的那个大白有没有？到这个快赛中心，我必须要讲啦，他今天已经晚上看电视，你很爽。你看到你们要讨论我 穿个衣服这样， 对呀，我穿个衣服，有没有讨论成这个样子？嗯，这就。标新立异，我们刚刚讲过，今天他那个 PCR 是在车子里面做，又不是你柯文哲去就帮去做 PCR， 你站得远远的，旁边也没有病患，也没有车子，他穿的，他不止穿大白，还戴手套，还戴口罩，戴帽子，就搞了一副真的是，看起来就哇，好像这个台北哦，已经是这个每个地方都是病毒，都是病菌，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市政府的领导人，一个指挥官。你要安定民心，你不是在制造话题。 范老师， 柯文哲， 人家他有调整了啦，他今天改口，他今天怎么改口？他说啊，因为涉及健保跟法律问题，初步评估，啊，临床的这一个判断属于高风险族群，优先使用好了。不过这还是需要进一步医学讨论。嗯，哇，那安内德利的明星公会讨警啊？ 没有，反正他赚一天的声量，算一天呢、啊。哎，对，昨天赚到了嘛。哦，啊，今天他也没讲什么。哎，那请问一下，高风险族群是由谁来认定？是我自己认定吗？还是医生来认定？那如果是医生来认定，那你讲了半天还不是白讲了？ 是， 我觉得刚刚柯文哲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是如果是他来指挥中心指挥官，他就会下这个决定。嗯，所以我相信有2300万人都很庆幸，都幸好他不是指挥官了。不然你在想，就是说他所做的，其实他就是要凸显他的不同。嗯，讲要以筛代革的是柯文哲，讲要封城的也是柯文哲，讲要打完两剂的就要干嘛要戴口罩是柯文哲，讲去参去视察车来素要穿全副武装的也是柯文哲，所以他的防疫措施其实他是变动，那变动的没有一贯的一个想法跟策略。我相信他当然懂啊，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药剂无论是叫莫沙东也好，或者非那个其他的辉瑞的也好，那等等，这药他第一个他是紧急，因为应付这个。疫情所紧急的一个用药，这个用药它没有经过，还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观察跟实证，所以它当然是非必要性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医生专业的判断，才去说啊要不要给这个病人投药，我相信他绝对都懂，但是为什么他会违反他们在那么严重的违反专业，就是说反正阳性我都全被跟。全部都用了、啊、哦，就违反他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凸显他跟防疫中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他前几天不是讲说啊，这个下周很重要，所以我们先休兵嘛。我觉得真正要休兵，好好的做防疫的，其实是柯文哲你自己的内心呢、啊。不然你也要管你的副指挥官啊。怎么一个副市长，他明明一个在讲说这个叫做弃守。我觉得讲到气手，你看起来你是在攻击啊、这个方陈时中，但是你情何以堪啊？你对那个在第一线做那么辛苦在做防疫的人员，不眠不休的人，这是情何以堪的一件事情。 侯友宜今天有讲话啊，因为小英总统啊在脸书说，防疫团队成绩也算相当好。侯友宜马上啊开枪，一共我每天都在第一线倾听人民的声音，了解人民的痛苦。绝对不是总统说的那一回事，意思是你不知民间疾苦。另外他也主张快筛阳性就给及时用药，赶快在关键的时间点保护市民。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时期你怎么看侯友宜讲这个？ 蔡英 新闻 PO 那个脸书，其实是因为今天是护士节， 嗯， 他用脸书，然后感谢在第一线，的确这段时间那个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些医护人员。 嗯哼， 然后呢，这个侯友宜在那边说啊，我每天都在听这个第一线的这些抱怨，所以你要去改善啊。Hello， 你是市长呢，你是新北市长啊，所以你要 想新北市是最严重的， 对，你的确诊数是第一名嘛， 嗯， 所以你要想方设法去改善啊。然后，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呢，包括了。及时给药，就赶快给药，这个是不是偷抄柯文哲？这件事情有一点危险啊，就是你总是要经过一个看诊的程序。他说，那看诊的程序呢？他觉得那个要一切都要简化流程。 嗯， 但是有一些流程是不能简化的，譬如说医生要诊断我，医生怎么会知道说我现在有没有在吃其他种药？ 嗯， 而且我听说这个药呢，还不能跟威尔刚一起吃啦，就是这对于很多男性患者来说，他可能真的不能够一确诊马上给这个药啊，因为他有可能在吃威尔刚啊。那所以这些东西流程无法被简化，那所以如果能够用行政作业来让第一线减少压力的话，这个东西新北市政府你要努力去做，你必须。因为你在第一线，因为你不可能叫啊，那陈时中你来开药，啊，那陈时中你来那边接电话，啊，陈时中你去发关怀包，不是，我们的政府有分层负责。那所以，我会觉得啦，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可能每一个县市压力都很大， 嗯， 所以很多人就会为了要释放自己的压力，那谁是最好的对象呢？当然就是陈时中嘛，当然就是中央了。 好，那这个是高雄。发出来的关怀包得来速，好、哦，今天给议员刚忙问讲，啊，你送几份啊？一共总共送出了2900份，他说效果很好。 那是早上，到今天下午已经到6000了。 6000哦， 嗯， 哇，那有泡米呢吼， 嗯， 啊嘛有这个啥，冇这个赛季800块，好、哦，然后有手册，你是台北市民，台北市民有没有这个？ 都有。都有，那可是因为现在的量比较大，就是、哦、就是居格的人数也多，所以其实很多我知道很多县市的防疫关怀包有一些有缩水，然后时程的送达上面的确是比较慢，但是要特别真的讲一下我们高雄市，这个是黄杰的开箱嘛，就是刚刚你讲说哦有泡面啊，有这个快筛剂啦等等的啊等，这边有一条黑色的东西， 嗯， 就这个东西也在关怀包里面哦。那昨天其实这个在网络上面引起非常热烈的网民的讨论， 嗯哼， 那后来陈其迈就自己来解答这一根黑色的东西是干嘛的，他为什么会在防疫包里面，防疫包里面不是就是一些清洁的啦吃的啦快筛吗， 嗯哼， 那这个齁、哦、它其实是门缝的塞条， 哦， 塞门缝的，也就是说他担心说啊，那如果你们 空气会传染 了，因为一人一室的话呀、啊、然后你家人会担心说哎、欸、那阻绝那个空气流出来的话，他你看这个照片，他就告诉你说，嗯、这一条软塞一条就可以放在门缝、嗯，你就可以防止说，哎，万一你担心空气这样子跑出去，病毒会不会也跟着跑出去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万无一失的一人一室的居格。 是。 那大家后来网络乡民都觉得哇不可思议，就是细心到这种程度。我从高雄来啊，所以我就比较了台北跟高雄，我就觉得台北其实是很早就弃械投降的、 嗯、 我们没有要跟你公布意调哦。啊，我跟你讲那个黑数很多啦，就是说我觉得两个城市你市民的感受真的会完全不同。 嗯、好，那这个是今天的中国时报的一版头条，因为民进党中常会啊昨天邀请了李秉颖教授去做专案报告啊，那你这个中国时报的标题啊，防医疗崩盘，居隔3+4可改为10+7啊，今天李秉颖特别啊这个再澄清说，其实我不是这样讲的，这标题有点误导，我是说如果疫情太严峻可以考虑加严防疫规定，例如改回10+7，但不一定是10+7，那只是举例，也可以是5+7，也可以是7+7，也可以考虑改变其他规定，不一定是居隔的规定。而现在医疗也没有崩盘。好、哦、那我想请教一下刘委员， 为什么要李炳永再出来澄清啊？ 中国时报做这样的一个扭曲，我觉得我们也不讶异啦。就是说那行说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啊，台湾现在目前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特别是他要借我们啊这两年多来在防疫中心都扮演重要角色李炳永医师嘛。他明明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讲我们面对的这疫情的就是最后的一波的这样的高峰，我们要谨慎去面对。然后为了不让我们的医疗沉重的过操作它能够负荷的，所以如果万一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现行的一些防疫的规定，可以把它讲过了，也许是7+7、5+7、10+7等等，它是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而且它再三的强调，目前我们没有所谓的崩盘这一件事情，特别是它把这样的崩盘这样拿出来讲，就是我觉得这我们台湾的疫情的这两年多来，我们面对的其实不只是医疗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我们还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你会发现，确实我们台湾，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有一群人。我们如果做好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去给防疫中心掌声。但是我们如果数字上有变化的时候，他们就是唱衰台湾了、啊。我举例来讲，前几天有一个媒体，他也讲说，台湾的确诊人数全世界最高了。就是说有拿当日，但是他登的那一天，其实是前几天有一天台湾的确诊人数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防疫的重点，第一个他这样登有几个谬误了。第一个就是说确诊人数你要看跟哪一个时期比嘛。就是说如果韩国的高峰跟我们现在韩国的高峰跟我们几个月前比，这个没有它的意义嘛。因为高峰跟高峰比才有它的意义嘛，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就算用纯粹用数字上来比，那也不对。因为美国昨天也十几万啊。那日本的昨天也4万5啊。那4万5如果换算成我们的人口的话，他们也比我们还多嘛。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看那个确诊人数了，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死亡跟重症的人压到最低最低的。这样我们现在是集中火力在做这件事情。 是， 那个中国时报什么那么重视国民进党的中常会啊？那他就是因为看到李炳英讲这句话可以拿来渲染，他就把它而且做头版头条哦。那就是为什么柯文哲也好，中国时报也好，或者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就一直要不断的去制造恐慌，唯恐天下不乱吗？那个邱淑媞，我们知道这是前我们的卫生署的国民健康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他说什么？他说 Omicron 啊，没有群体免疫，他说共存是社会屠杀，然后他说呢，这个毒性虽然低，会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说他说呢，这个主张共存是与政客唱和，那我请问一下。全世界都要走共存，难道都是跟政客唱和吗？全世界都要走共存，难道都是社会屠杀吗？那我们现在在进行全世界的大屠杀咯。邱淑媞我觉得很奇怪， 他是专业人员的。 他我跟你讲，他是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台大的公共流行病学博士哦。你是有专业的，那你为什么讲的说法都跟中国一样？中国也说哦，什么要跟病毒共存，是要把我们中国置入险地，是我要对我们中国不利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邱淑媞为什么你是跟对岸讲的一模一样？你跟全世界都在跟着这个趋势，是在违逆全球的潮流。 因为啊，这个还记不记得陈时中有说，如果5类降到4类。数字就不公布了，哇哈！那因为5类到4类那是国家的规定嘛，就那个就有一点像那个感冒一样，就不公布了嘛。可是呢，陈建仁也说流感化以后确诊数就没有意义，就不用公布了嘛。哦，这个陈建仁呢、有跟他讲说，再公布确诊没有意义嘛。陈志忠说，我一样，我认同啊。哦，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不过现在大家想了解疫情规模，所以还是会公布啦。好、哦，赵康公，你不公布就是被绕跑啊啦，被绕跑就算啦。好、哦，那个这样子，陈时中会绕跑吗？ 我觉得这时候讲绕不绕跑其实没有意义啦、哦、我也认为他如果这时候如果真的啦，他绕跑，我认为他就毁掉了。那我不认为他也会蠢到就是说这时候我来跟你谈选举或我要跑去哪里啊？那我认为公布这个数字，当然我某种程度我还是认为就是说政府应该要拿出一个对策，是别人比较想知道。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前面讨论了很多，其实上大家都给了政府一些的建议跟一些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公平讨论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数字的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尤其对台湾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警惕的作用。那大家会看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如果都不公布了啊， 可能有时候，有时候大家就今天没有数字，明天没有数字，后天没有数，那大后天可能大家就觉得。 公布了，我各个公民这种有个人看，看过来看嘛。 我觉得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很矛盾啊，就是之前每天都在开记者会公布确诊数字的时候，不是也有同一批人也在骂说、啊，每天都只会报名牌。嗯。那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要共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报了。不报了，你就是要给我绕跑。 不是哦，那是第五类降到第四类，那是法定规定的哦。 那所以你到底要怎样？你到底报的时候你也不满意，不报的时候你就说哦，你为了要选举。嗯。所以你到底是逻辑能不能够一致一点？我觉得那个才是问题嘛，就是不要拿防疫这件事情来作为政治攻击，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嘛。 是。 那所以我觉得。任何这种拿防疫当作挡箭牌，然后其实你就是怕死了陈时中去选举的这些人，你们老实的讲说，对，其实我很怕，我觉得我还会比较尊敬你一点。然后再补充一下这个柯文哲，柯文哲刚刚又在骂中央，他不是才说啊，我们先休战吗？然后持续在骂哦，他说中央坚持 PCR 之后才要给药，会死很多人，也就是说。他现在又在恐吓大家说：“我告诉你哦，会死很多人哦，而这个死很多人哦，都是因为你中央不给药。”嗯，那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一轮了嘛，就是药能够随便给嘛？嗯，我没有想到说会有医生说这样子的话，就每一个医生不是都因为你是医者仁心嘛、就是你们在当医生的时候不是都有宣誓的吗？结果你现在觉得说哦。你有病，赶快给药，我都不用先问诊吗？我都真的不需要 PCR 确认你真的是生病了，这么的马虎哦，那你跟江湖郎中有什么两样？你要不要就去街头卖艺好了？就不要在那边站着位置了、啊。 因为这个快筛确诊这个事情马上给药，因为它有7%的伪阳性啊。 对啊， 7%，如果像今天的65,000人的7%是多少人？嚯！4,500人呢、欸，他不应该吃那个药呢、欸。啊，如果吃药死掉了怎么办啊？ 万一去洗肾怎么办？搞不好台湾很多洗肾病人都是被这种庸医害的。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柯文哲他讲的虽然很违反他的专业哈，那是因为他有声量。我想这个只会讲一下，因为罗医师讲的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药它不是仙丹，它是一个紧急的被发明出来的药，所以我们还没有长期的观察它。但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个疫情，如果很危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用。但这个药第一个它是有副作用的，第二个它会跟其他的药物有交互作用，所以这个一定要医生做判断，说哦你是高危险群，那我们要用这个药试看看，所以这个一定要经过这一关，而不是说你阳性的时候我就赶快给你药去吃。就是如果说只阳性就给药吃，这个从医学来讲是违反这个医学的专业，而且是一个比较不负危险的一个动作，我们要先讲清楚，先讲清楚这一件事情。 这个请教一下罗医师啊，因为美国公鸡嘛引五级了以后，就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叫做 BA.2.1.2.1 啊、 是 这样子，说被视为最具传染力的变种株。那目前在美国已经快速的在传播，公啊，这个5月10日他们一天又回到10万大关了，本来是就刚能刚刚存两3万哈、哦。那韩国今晚嘛，你看韩国今天也发现6例，好、哦，那这个因为啊，最近又有这个变异株，所以呢，拜登政府啊警告说。由于 Omicron 的病毒逃避免疫保护以及规避疫苗的能力非凡，因此政府预计美国今年秋冬的新冠染疫人数可能会直冲1亿人，并且引发另一波死亡潮。因此呢，要求这个国会啊要提供更多的这个资金作为抗疫的准备。好、哦，到底这个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所以你看这些资讯，你就发现说，我们现在真的要很谨慎去面对这些疫情的问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居家隔离说3+4，就有人讲说，那为什么那个居家检疫啊，边境管理那么严，为什么不要把它减缓？那个时候就说，可是我们不知道在国境外面还有什么新的病毒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拿捏一个精准的数字，是说又能够把风险降最低，又能够维护正常生活跟经济嘛。美国这个警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可能再来会有一个新的病毒突变，还是传染力很高。我总觉得说台湾的价值是说我们总是知道说在不同的时间呈现不同的规模跟力道。像现在我们常常去呈现说我们每天有多少的国人不幸死亡， 我觉得再来我慢慢去理清的事实哦。其实有很多的国人他是已经晒 DNR， 就是他不做心肺复苏的。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心肺复苏也没有办法延缓延长他的生命多少。他的生命品质更低。或者说有些人他是癌末的。那我们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件事，他说我们要去注意是说，虽然现在我们关注我们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关注这个 COVID-19 的问题，可是永远不要忘记说，在正常人群中一定有所谓的背景值。就是说一定有一些人身体比较孱弱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去理清楚的。 好，那请教一下罗医师啊，因为今天啊，欧盟航空安全总署跟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宣布，从5月16号开始，在欧洲的机场还有航班都不必戴口罩了。我恭喜啊，这是很重大哈，因为你在飞机里面其实是密闭的嘛。那么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他是宣布了7月底全面开放边境了哈。另外是丹麦是5月15号开始这个解除所有防疫措施啊，而且停打疫苗。那其他国家也很多都这个啊松绑了。那台湾你看什么时候高峰是在5月底吗？ 我觉得5月底未必会达到就是说一个最高峰，这要看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数字怎么去演进。但是我刚刚有说的，其实临近几个国家要不就一个月，要不就两个月，大概到了这个6月中旬也一定都是高峰过了。 那6月中高峰就过了， 高峰过了这就慢慢要下降了。所以国人要担心的是，其实不用担心那么多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国人都康复了。你会看到社会上说，哎，我三七公里金伯龙贺启啊，阿银东伯安仲啊，年纪也很高啊， 是 那个担心会渐渐减少。但是就是有某些政治人物，他怕说现在不赶快喊，让他乱会没有机会，很快就要平息了。 时机就被鬼压着掉了。 我刚刚时机也鬼压， 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那但是我是说，医界其实很努力啦。我觉得我这几天有感受到是说。真的，所有医生哦，在前面前线真的都很辛苦。我们跟去年不一样，是我们去年是又担心又怕会有人伤亡。我们现在最大问题就是累，真的是累翻了。我刚刚说所有国民全部都要去关注，然后要去评估要不要用药，而且是很细腻的评估。不是说只要确诊就给药。那个真的是要花很多的脑力，而且几乎很多人都丧失了他休息陪家人的时间。 好，所以罗医师的意思是说啊。这个高峰然后到六月中会开始缓慢的往下降。 对对。 哦、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关心的俄乌战争啊，因为波兰总理啊说全世界应该要去普丁化。去普丁化啊，采取去普丁化的行动，消灭这个俄国暴君的可怕意识形态。那什么叫去普丁化？还有就是现在啊这个乌克兰的战局，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被抗议民众团团包围，接着下一秒，俄国大使突然被泼红漆，身上脸上全都是，狼狈模样闹上国际新闻版面。俄国面子挂不住，要求波兰道歉。只不过俄国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让国际社会看不下去。波兰总理日前就强调，普丁的恐怖意识形态以及危险程度远超过希特勒跟史达林，呼吁国际去普丁化。 Putin might be changed by his, you know, inner circle, but another Putin might rise into his place. And so as long as the regime with intent to wage wars outside Russia's territory is in place.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it are in danger. 不等波兰的号召，立陶宛国会直指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开全球先例。俄国周边国家更是想尽办法防堵俄邻居起坏念头。 And in times of crisis, cooperation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this applies not least for our international defense partnerships. 英国首相强森前后跟瑞典以及芬兰达成安全协议，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瑞典、芬兰都还在考虑是否加入北约，但芬兰强调，如果申请加入，一切都是普丁自找的。 Joining NATO would be not against anybod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that we join. Well, my response would be that you caused this.Look at the mirror. 俄乌战事遥遥无期，普丁又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令人难以捉摸。 邻国加强结盟，全球去普丁化，要将这颗不定时炸弹赶出自己的家园。 好，那么以为啊，这个马利波的这个亚速钢铁厂啊已经被占领了，事实上现在啊还在这个对抗当中啊，绝不投降。那么过去了24小时，亚速钢铁厂被空袭了38次，狂轰滥炸。那这个请教一下维元兄，好，你怎么看？ 对啊，刚刚有讲到哈，这个波兰其实对俄罗斯看起来哇态度非常强硬啊，他们其实过去有很多历史的纠葛哈。最严重的是为什么波兰那么讨厌俄罗斯啊？很重要的是在1939年的时候，当时有发生一个叫卡廷大屠杀的事件。当时有20000名的波兰人哦，被这个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哦给这样屠杀。好，为什么要屠杀呢？那后来后面的人有觉得说，可能是当时哈苏联要进行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所以整个哈波兰跟俄罗斯它彼此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的纠葛，包含他们领土也有问题。他们在1951年的时候彼此交换48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然后后来大家也知道，后来华沙公约组织成立之后，波兰也是里面，所以波兰过去有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苏联里面俄罗斯里面的一个痉挛。 对， 好，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很讨厌这俄罗斯，所以在这一次乌俄战争里面，大家发现其实波兰的立场是非常坚硬的。不但是他们最有机会，因为乌克兰被侵略之后，最有可能第一面面对俄罗斯的侵袭之外，当时其实波兰也提供了，譬如说，上礼拜提供200辆的这个 T72 的一个战车给所谓乌克兰，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家发现其实波兰哈这个时候反而是乌克兰，我觉得最坚实啊，态度最强硬盟友的。因为整个乌俄战争哈，其实发生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啊，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大家来看一下，很好玩，就是我们的普丁。他的健康状况其实过去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好在这一次大家会发现他在这个5月9号这胜利日的时候，他有些不同的东西哦。我们过去看到过去的普丁是这个，你看骑着个马，英勇挥挥舞，还被 P 图说 P 成一只熊，大家有记得这个。然后看起来这个肌肉练很好，但大家来再看一下他胜利日这个这张照片，哇，他的脸哈，大家看到他脸其实整个很肿。好，为什么很肿？看起来很像水肿嘛。其实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的很多一些他的病情，包含他可能是癌症。好，那一个人为什么他面部会浮肿？他可能是肾脏或者是心脏有毛病。另外还有东西就是他可能是这个癌症，那癌症可能是淋巴腺癌或甲状腺癌，他使用类固醇啊。大家知道吃完类固醇之后，可能使用过量会越亮脸。会这个什么这个水肿这样子，所以看得出来，其实普丁他健康状况的确哈，以照片来说看起来很明显出问题，更不用谈他不断的手抖啊，或在5月9号胜利日的时候，他那个坐下来的时候，走路一拐一拐的。所以我觉得哈，接下来其实普丁的健康状况绝对是这场乌俄战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要点。如果一旦普丁的健康状况倒的话，哇，大家知道他现在靠他个人一己之力镇压住他现在国内的这个势力哈，反对的势力。如果他健康状况出问题的话，两种，一个俄罗斯他内部垮台，另外状况是他快接近这个健康不好的时候，他会不会更极端的哈？对乌克兰发现比现在战争最更严重的事情啊，我觉得是大家必须去关注的事情。 是，好，那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亚速钢铁厂24小时被空袭了38次，在亚速钢铁厂，因为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玛利亚扎哈罗娃，他说。乌克兰亚速钢铁厂他们有抓到了一条大鱼，可是这条大鱼不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拜登的儿子？因为网络上传说美国总统拜登的第二个儿子杭特在马利波的亚速钢铁厂被逮捕了，所以他才这样回答说，有，我们有抓到一条大鱼，但不是杭特哦。那这条大鱼比杭特更超值哦，然后这个他还说，俄罗斯捕获的鱼远比想象的大，远比想象的重。好，所以呢，北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降。请教一下董老师啊，这条大鱼到底是谁啊？ 我先讲哈，我看到这个新闻哈，第一时间我就不相信是拜登的儿子。根据过去的记录哦，拜登的儿子是出现在高级的夜总会里面， 不会 出现在亚速钢铁厂。好，另外一方面啊，那个大鱼当然现在好，我一样是网路传言，好像是加拿大的前所谓的退役的中将，我也不太相信， 有这条大鱼的话，俄国方面早就把它抓出来游街示众了。 哦， 因为俄国现在它急需要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一个胜利的象征了。我们刚刚讲过，你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国家的态度都改变了。刚刚说的波兰总理说什么，你普丁。 董老师，对不起，我跟你打断。这个对于这个战局的发展还有那个大鱼，等一下继续请教你。我们先进个广告啊，来，我们先休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那么俄军啊，有些人啊对乌克兰的这个平民啊滥杀无辜，所以呢，现在这个军队被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呢，接受了乌克兰的法庭的审判。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名全部武装、左脚上还看得到白色绑带标记的俄罗斯士兵，走过转角，不由分说就对前方两位平民开枪。 Russian soldiers shooting two civilians in the back.CNN obtained the surveillance video taken from this vehicle dealership that sits along the main highway to Kyiv. 这两人分别是百货保全和老板。从完整影片来看，一开始俄军出现在汽车百货附近，明明就已经看到这两人，双方还有过交流，确认没有任何武器。两人甚至给了俄军香烟，毫无异常的转身离去。哪知道俄军士兵又回头开枪攻击两人。 Minutes later, the guard Leonid gets up.Limping but alive. He manages to get inside the guard booth to make a call to the local guys for help. 乌军本地防卫队接到讯息，试图赶到现场。当时第一个抵达的乌军士兵试图对保全急救，无奈他失血过多，俄军同时发起攻击，最后保全和老板双双身亡。乌军火力不敌，只能撤退。 Yulia, have you seen the video? Yeah, I can't watch it now.I will save it for the crowd and leave it for my grandchildren and children. They should know about this crime. Always remember who our neighbors are. 这些乌克兰北方的邻居甚至闯入百货，将保险柜洗劫一空。如今基辅检察官将以这段影片为证据，起诉一名21岁在押的俄军士兵。这是本场战争中第一起有公开影像证据的战争罪行，将成为往后无数起类似案例的重要依据。 好，来，董老师，请继续。 好的，其实战争到现在哈，你可以发现国际政治非常现实。这些国家，你看波兰总理出来讲说，你普丁点名普丁比这个希特勒比这个斯大林还要邪恶。然后呢，这个立陶宛也出来了，也是小国家出来了，就是说你这个俄国就是恐怖主义国家。然后呢，芬兰的这个总统也出来了，说芬兰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北约就是因为你普丁，就是因为你，然后叫你普丁自己去照照镜子。就说普丁现在已经被大家看破手脚，原来俄国是纸老虎。原来普丁在打一个人的战争，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呢变成什么样子，刚刚看到的俄国的士兵现在被抓到法庭上公开受审。对不对？然后呢在前线你俄国至少有10个8个这个将军被干掉。 对。 然后呢，他的总参谋长受伤现在也躲起来疗伤。然后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前一阵子也搞失踪他的情妇在瑞士还怀孕。然后呢，他的士兵厌战。所以呢，就是说，包括俄国普丁自己的兄弟国家，连那个白俄罗斯的那个总统那个卢卡申科他都公开讲说。他没有想到这个战争会打那么久，他也不赞成用核武，就是说他的盟国还有习近平，跳船丢包，习近平现在连中国的国内都已经公开讲说是俄国入侵乌克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整个对普丁来说好像这样众叛亲离，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的战争。然后呢，现在已经不知道在打什么了。刚刚看到什么亚速钢铁厂又经历了18次轰击，又来了。我们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说，亚速钢铁厂是经受过你俄国的这个超高音速的那个匕首的那个飞弹，有没有？那一颗飞弹呢，叫做炸弹之母，一颗300吨，你给它投了6颗下去，亚速钢铁厂到现在还在抵抗。 对， 所以你用其他的炮击你其他的坦克去轰， 根本轰不进去嘛，不知道在轰什么就对了。就他整个这个战场上看起来是非常凌乱的，然后呢也没有成果，也没有战果，所以一切就拖到这样子哦，无意义的这种消耗就对了。只有普丁一个人，他还是主张好，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他还没有要停止。其实整个俄国都快要被普丁吓坏了。 哦，英国啊，英国的国防大臣华勒斯，他今天呢跟美国的国防部长会谈。那这个华勒斯说啊，俄罗斯会变得比入侵以前更加的弱势，而且中国似乎正在悄悄转向，不再全力挺俄罗斯了。所以呢，华勒斯说，只有俄国总统普丁才知道自己该在何处找到下台阶，他必须妥协。从长远来看，普丁已经输了。好，那他说啊，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消耗殆尽，在遭遇战严厉制裁的状况下，恐怕难以重组。其实他讲的都很，就是俄国很糟糕了。好，那这是美国，美国的国防高层说，什么高超音速导弹威力多大，俄国射了十几枚也没有改变战局啊，这也是把它看得就破尾了，对吧？齁，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将军，你怎么看？ 那我只能讲啊，今非昔比，因为以前的时候有北大西洋工业组织，俄罗斯这边有华沙工业组织，但是华沙工业组织已经没有，在1991年华沙工业组织就取消了，那现在呢，经过五次东扩，这些华沙工业组织包含波兰、包含东德，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都已经变成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会员。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现在有30个国家。现在俄罗斯它以前有缓冲，华沙工业组织是缓冲，现在没有缓冲了，俄罗斯直接面对他们了。现在所以俄罗斯现在你看看，它光打乌克兰，它的军力上的消耗非常的大。你看，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以前的时候跟美国还叫板，在算是核武强国，在军事上是军事大国。那现在我们看，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他这个战力的消耗非常的快速，三大损失，军事上这个消耗非常大。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国际这个外交舞台上面，大家全部对他做抵制。你看，将来俄罗斯啊，在国际舞台啊，能够扮演上的政治上的角色啊，是在四维当中越来越弱。第三个，经济上的制裁，造成俄罗斯非常大的经济上的损耗，那军事上的损耗，他就没办法支援他的国防跟军事上的预算的这种支撑。所以你看看呢，不管从政治上、国际舞台上、经济上面，还有军事上面，俄罗斯都造成非常大的耗损。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战略的角度来研析，这个他发动乌克兰的战争，对俄罗斯来讲是个重大决策的失误。你看到现在为止，包含这个中共在这一方面也在做调整了。他本来时候是挺非常挺，现在呢？他很巧妙，很柔软，不知不觉的无声无息的慢慢转向。你看他的用字遣词，本来对乌克兰是稍微不屑，现在的话对乌克兰的时候，他慢慢同情的声音出来了，用字遣词的强度也出来了。 顿巴斯之战他有进展吗？ 顿巴斯之战现在他先前的进展慢慢还回去。尤其是哈尔科夫这个乌克兰的第二大城，被乌克兰慢慢收复之后，他慢慢回到顿巴斯的，回到他的防线之， 是 回到防线去了。另外一个也回到俄罗斯这个防线去， 是 慢慢是做萎缩，不是像前面。当然，他可能在俄罗斯在军事上面来看的话，是属于战略集中，做战略调整。但整个看，你如果是攻势作战的话，你战略集中哪有后退的？攻势作战，你战略调整也是向前调整，而不是向后调整。那看怎么换成调整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的重点是在这个马利波的亚速钢铁厂，因为亚速钢铁厂一天呢38次的狂轰滥炸， 对， 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战争的损耗、战争的损失大，所以拿火力取代人力，火力取代兵力，先狂轰滥炸，让亚速营、让在钢铁厂下面的乌克兰的军队，这个更大的战损，他在地面上在慢慢的做扫荡，做这些肃清这些抵抗，他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的时候他很有信心，现在他没有信心了，所以也只能拿这些兵力，拿狂轰滥炸来取代地面上的进展。 是，好，任俊兄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讲，他的战场现在看起来是一直迟滞的这个状态，所以 接下来他会遇到一个更险峻的情况，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提到西方国家或者是北约的这些相关组织要把这个所谓的装备送到乌克兰境内，可是那个时候才在讲要送而已，你时间一拉长的时候，这些装备陆陆续续到了之后，我认为对俄罗斯 进去了又训练好了， 对，那对俄罗斯来讲他未来的战争会更难打，所以看起来这是第一个是成为一个拖延战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使用这个传统的兵器在作为使用哦。不过它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或者大家被认为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武器，感觉上在战场上似乎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你看这几天大家一直提到，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 T90M 的这个所谓坦克车直接被轰掉了这件事情啊。那当然这个是国外的记这个记者直接有拍摄出来，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已经呈现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状态。可是有人提到，就是说它好像是被一个非常多年的一个武器叫做卡尔古斯塔夫的这个火箭炮给击中哦。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事实上啊，你如果从这个构型上面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古斯塔夫的这个火箭炮感觉上蛮久的，因为它最早出来是在1946年的时候对瑞典那边研发，1948年进入到部队服役。可是呢，事实上它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演进完了之后，它其实现在已经变得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兵器。我用这张照片给各位看哦。事实上呢，这一次进到这个乌克兰里面的是你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一款的这个兵器，它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现代化，它其实不只是有这个所谓的瞄具之外，它前面还有红外线的这个光学的这个所谓的瞄准器， 是 那这个在美军事实上他们也都在作为使用哦。那这个火炮其实在这一次为什么可以小兵立大功，其实很简单哦。你看它这个 T90M 的这个坦克车哦，它的造价将近多少钱你知道吗？它是400万英镑左右，如果你今天换算回来的时候 15 对对这个月好就是一亿多。可是你如果今天他的一枚火箭炮在打过去的时候大概也才几十万而已。所以它的差距是什么，你知道以这一款的火器来讲齁，它其实跟过去我们提到的标枪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因为呢，我给各位看这张照片齁，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他们其实在发射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火焰喷出啊。 对。 那这个在现在的这个西方武器来讲，像以标枪来讲其实都看不到这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号称要无后坐力。所以你看标枪的这个打出去的时候，它的过程是呢，它先把那个飞弹推出去啊，我给各位看。这个是标枪打出去的，你看它的后面的那个筒后的那个火焰，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小。它不像刚刚的那个非常大。 对。 那因为它其实属于一种软发射，也就是我先把那个弹体推出去完了之后，我二次点火再让它出去。 对。 那可是这个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其实呢像当时啊这个加拿大送了100具的这个所谓的古斯塔夫的这个火箭炮去给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它很简单，它单兵就可以使用。而且它可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它的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种的那个弹体。它长得也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以这个炮来讲它是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武器。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攻这个打反装甲的这个武器里面，它里面其实都没有膛线。可是我用这张照片给各位看，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炮口的部分居然有膛线？这也是很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你刚看到它的弹体的 部分，所以它会旋转哦。 对，因为所以它今天发射出去的时候，它很特别的是，它透过旋转的方式让你的弹体飞行非常稳定。可是它就损失了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现在讲说，你可以射后不理，它可以自己去找目标，它没办法，因为它是直线前进的。那像标枪，它就可以有办法去找。所以你看，第一个标枪的距离远，它可以达到4000公尺，这个没办法，它最远大概是1000多、1200、1500左右。可是也因为它具有这种单兵好操作，而且它的弹种非常。你从这后面，你刚看到它的后面很多种弹，它可以放照明弹，可以放高爆弹药，甚至呢还可以放烟雾弹。所以以美国陆军来讲，他们自己也把它放到这个所谓配备里面。好，那现在问题回来，当这些武器现在讲都是单兵装备哦，那像 M 拐拐拐这些重型武器开始进入到乌克兰里面去的时候，那对于俄罗斯来讲，我现在要面对 的拐拐拐好像是美国给的 对，那也都是美国给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步到位的时候，对于俄罗斯现在来讲，你的坦克大，你唯一能骄傲的就只有坦克大军。但坦克看大军现在看起来这种单兵武器基本上都可以把你给 K 掉的时候， 他的坦克已经被摧毁1000多辆了。 对，而且现在看起来像 T90M 的这种可能不会是第一辆被炸掉了，因为他只要找到你的攻击的这样一个方式，找到你的弱点完了之后，对俄罗斯来讲，接下来在战线上面，我认为他会遇到更实质的情况。 为什么到他要在24小时要对亚速钢铁厂轰炸38次？ 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第一个，你炸不坏它，因为它地下7层楼，你怎么炸？之前炸也没效果。我觉得，而且你干脆就绕过这个钢铁厂嘛，你何必要管它干嘛？你就是绕过去就视而不见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认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亚速营的战士， 嗯， 他们可能因为他的出口很多，他出来伏击俄军。那我们知道他其实很大哦，他大概11平方公里，人家说跟大安区城那么大，我不可能在每个出口都占有俄罗斯的军队， 嗯， 可是这些亚速营的战士呢，他就可以透过每个出口，哎，伏击，那我怎么办？我就炸让你们不敢出来， 嗯， 就你们就躲在里面，你们不敢出来，出来可能被炸，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消极的让这些亚速营的战士就继续留在钢铁厂里面，嗯，不要出来。可见这个钢铁厂对于这个他们要占领马利坡来讲，其实是很。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消极的让这些亚速营的战士就继续留在钢铁厂里面，不要出来。可见这个钢铁厂对于这个他们要占领马利坡来讲，其实是很大的威胁。可是他又不敢进去清理，不敢，因为7层楼，而且太复杂了，就只能用这种消极的方式啊，炸。但是所以表示什么？他现在对俄军来讲，他对这个钢铁厂是束手无策。 嗯 啊，然后又这个 怎么有那么多食物啊？ 哎， 亚速钢铁厂怎么有那么多的？弹药啊， 跟一个大安区这么大，哎，欸，我们光一个大安森林公园， 当时不是说已经弹尽粮绝了吗？ 不，绝对没有。而且他目前还发现他， 我猜那个是假的。 他们地下，他还有这个，他里面还有铁道，哎， 嗯， 还有火车，哎， 对， 还然后还有这个，他又临着港。有水路，所以可能水路呢不断源源不绝的武器，或者是到后勤补给。 哦， 你去看那个，哎，你去看那个这个乌克兰的军人，他们每个都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嗯， 没有说好像很瘦啊。我他们的后勤保障到位，哎，带着穿着战术背心， 嗯， 带着那个先进的钢盔、夜视镜， 嗯， 带的枪都是先进的，不像俄罗斯还用 AK-47，可见他们的装备是很齐全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亚速那个赢他们的战力还是确保的。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啊，他们要渡那个北顿涅斯河战车，哎，竟然有6辆的 T-72B， 还有这个14辆的 BMP 的装甲车，全部都被炸掉了。 嗯， 那是精准打击。他等于是在一个浮桥上，本来我要通过，应该是那时候是战力最薄弱的时候，结果既然被无人机侦测，全部被人啊，全部被人一个被击毁，所以。